第十二集，基尔加丹的计划。 不， 杜隆坦惊呆了，他遭到了德拉卡的拒绝。他邀请德拉卡次日与他一同去狩猎，只有他们两人。在兽人的传统里，青年男女结伴狩猎是一种求爱的仪式。 不， 为什么？ 我还没到年龄。 我提议的狩猎，意在向你求爱。我承认。但如果你没到年龄，我会尊重这一点。不过我仍然希望你能与我一同狩猎。我们就当这是两名骄傲的战士共同参与的狩猎，仅此而已。 我，好吧，我愿意参加这样的狩猎。双狼氏族酋长加拉德之子杜隆坦。 杜隆坦从未如此开心过，这与通常的狩猎截然不同。他与德拉卡以轻快稳健的步伐奔跑着，曾经与奥格瑞姆进行的那些挑战锻炼了他的耐力。有那么一会儿，他担心自己跑得太快了，但出生时柔弱，现在强壮的德拉卡跟上了他。他们交谈不多，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正在狩猎，他们搜寻猎物，猎杀猎物，然后将猎物带回氏族。沉默使得他们更加自在。他们跑到一片开阔地后，开始放慢脚步查看地面。地上没有积雪，所以寻找猎物的踪迹并不如在冬天那么简单。但杜隆坦知道他要找什么。散乱的草丛，折断的灌木枝条，土地上留下的浅痕。他抬起头眺望远方，德拉卡仍然伏在地上，他的手指灵巧地拨开落叶。 是猎蹄牛， 有一头受伤了。 我没看到血迹。 没有血迹，我是从脚印的规律看出来的。 啊，哪里？ 不不不，不是这个脚印，下一个，还有再下一个，看。 是的，这只蹄子踩出的蹄印比另外三只要浅。没错，这头野兽瘸了一条腿。啊，我由衷地钦佩你的观察力。 很容易看出来，你自己也能看出来。 不，我没看出来，我看到了蹄印，但我没有花时间去仔细观察细节，而你观察了。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 德拉卡挺起身，自豪地看着他。杜隆坦的心底里涌起一股暖流，这感觉既使他亢奋，又使他无力。他很少祷告，但看着德拉卡就站在他面前，他飞快地向元素之灵祈求，让这名女子属于我吧。他追踪着猎物的踪迹，仿佛狼群追踪着猎物的气味。杜隆坦不再试图主导狩猎，因为德拉卡的追踪技巧与他不分伯仲，他们彼此赞许。杜隆坦的目光更加敏锐，但是德拉卡能够更加仔细地查看他所发现的痕迹。他们跑过面前的土地，转过了一个大弯。杜隆坦看到一头巨大的黑狼，伏在他们追踪的那头猎蹄牛的身上。听到脚步声后，那头狼咆哮着转过了身。三名猎手彼此打量着，那一瞬间长得如同永恒。而在那头黑狼挺身扑出之前，杜隆坦冲了过去。他举起斧子猛力挥出，斧子在他手中轻如鸿毛，斧刃深深地砍进了黑狼的躯干，但杜隆坦感觉到焦黄的利齿同时也扎进了他的手臂。剧痛促使他赶紧抽回手臂，鲜血从他的手上涌出，使举起斧子变得异常困难，但他还是举起了战斧。黑狼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杜隆坦的身上，他黄色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接着张开大嘴发出一声咆哮，喷出的温热呼气中带着腐肉的味道。就在巨鳄即将咬到杜隆坦脸上的一瞬间，他听到了一声战吼，接着眼角瞥到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那是德拉卡挺起手中的雕花长矛跃向巨兽。长矛刺向黑狼的腹部，他猛地转过头。在黑狼分神的一瞬间，杜隆坦再次举起战斧，用尽全力劈了下去。他感到斧刃切过这头野兽的身体，一直向下砸到地上，深深地卡进地里，甚至让他一时间无法拔出来。他后退一步，喘着粗气。德拉卡站在他身边，他感受着他的体温，他的活力，还有与自己一样的强烈的狩猎热情。他们一同望着刚刚猎杀的强大野兽，他们出乎意料地遭遇了这头通常需要好几名经验丰富的兽人才能合力击败的猛兽，而他们幸存了下来。他们的对手倒在了血泊之中，被杜隆坦的大斧一劈两半，德拉卡的长矛还扎在他的心脏中。杜隆坦突然有点眩晕，接着重重地坐倒在地。德拉卡就在他身边，飞快地洗去他被刺伤的手臂上的血污，更多的鲜血涌了出来。他暗骂了一句，为他抹上药膏，用绷带扎紧，又往水里放了些苦涩的草药，命令他喝下去。过了一会儿，杜隆坦的眩晕感消失了。 谢谢。什么这么好笑？是因为我站不起来吗？ 并没有，你战斗得十分勇猛，很少有人在挥出这样一击后还能抓住自己的斧子。 那你笑什么？ 我笑是因为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不过现在我觉得可以告诉你了。 洗耳恭听。 我昨天告诉你，我还没到可以求爱狩猎的年纪。 确实。 其实我马上就到年纪了。 我明白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到年纪呢？ 就在今天。 德拉卡愈发欢快，杜隆坦望了他许久，然后一言不发地将他拉到怀里吻了他。而此刻，在一旁兽人无法察觉的角落，塔尔加斯观察了这两个兽人许久，此刻他起身离开了这里。兽人的野性本能使他感到厌恶，他觉得做一个曼阿瑞要好得多。在他们那里，曼阿瑞都是通过暴力而非交配发泄欲望，他更喜欢这种方式。他很想当场杀死这两个兽人，但他的主人基尔加代命令他只能观察记录汇报，不得干涉。如果这两个兽人没有回到氏族，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虽然兽人对他而言如同蝼蚁，但有的时候蝼蚁也会坏他的事。他谨记着基尔加丹的命令，不要节外生枝。此刻基尔加丹沉思着，复仇就像树上的果实，只有在成熟之后才最为甜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找到那些艾瑞达叛徒。塔尔加斯向他汇报的越多，基尔加丹就愈发感到自信而喜悦。塔尔加斯很好地服从了他的命令，他找到了维伦和他那一小撮可悲的追随者所建造的所谓城市。塔尔加斯观察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像那些自称兽人的生物一样狩猎，亲手将谷物播种进地里。他们与那些笨拙而沉默寡言的生物进行贸易，以一种可笑的谦恭有礼对待他们。塔尔加斯在他们的建筑和有限的科技中看到了一丝曾经的伟大壮丽，但总而言之，塔尔加斯认为吉尔加丹会乐于见到他曾经的朋友如今沦落到的地步。他们现在自称为德莱尼，意思是被流放者，他们将这个星球命名为德拉诺。吉尔加丹发现塔尔加斯很困惑，因为自己并没有关注维伦，而是希望了解更多有关兽人的信息。他们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风俗如何？他们的首领是谁？是如何选出来的？对他们社会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但塔尔加斯的任务只是汇报而非评判，因此他尽他所能地回答了他的主人。最终 在吉尔加丹了解了塔尔加斯观察到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两头在狩猎之后发情的野兽的名字之后，他很满意，至少现在如此。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可以复仇了。维伦和他那些傲慢的伙伴将会受到惩罚，他们的惩罚不会是痛快的死去，不是被强大的艾瑞达大军撕成血肉模糊的碎片，这对他们来说太仁慈了。没错，吉尔加丹想让他们死，但他更想让他们被摧毁，被羞辱，就像是一只虫子那样被彻底碾碎。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完美的方案。